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今天的串烧时间，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其实可能是来自于，尤其第一段是来自于一首作品。但是，这档的一段串烧，它的亮点在于它的演奏家，在于它的指挥家。这是很多朋友最最喜欢的大卫·奥斯特拉赫和奥曼迪他们来合作的版本。在此刻，一起来聆听的也是很多人最爱的小提琴协奏曲。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三个乐章的串烧，永恒的魅力。今天的第一段串烧就是这样的，我是王卓，一起来聆听吧。 小提琴是大卫奥伊斯特拉赫，指挥是尤金奥曼迪，那乐团呢当然是和尤金奥曼迪永远捆绑在一起的费城管弦乐团。从1936年一直到奥曼迪逝世，他和费城管弦乐团一起录制过上百张的唱片，其中的范围就包括古典音乐几乎所有的部分。那有意思是的，后来的立体声音其实是很少在费城音乐学会的音乐厅录制，因为制片人觉得当地干燥音响，而且呢是不容易产生最佳效果的。可是呢，奥曼迪真的是留下了很多的录音。当然和他一起录制唱片的有他们那个年代最一流的音乐家，比如像鲁宾斯坦，像克劳迪奥阿劳，还有霍洛维茨，还有塞尔金，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大卫奥伊斯特拉赫，包括斯特恩呢、帕尔曼呢，很多很多音乐家都和奥曼迪有过合作，并且录制留下来的一些唱片。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他和大卫奥伊斯特拉赫一起来合作的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那这也是一个串烧，所以呢三个乐章我们每一个乐章都是蜻蜓点水，聆听一点点。 大师的合作，大师的呈现。今天在我们的串烧时间，在上半时段一起来聆听的就是来自于尤金·奥曼迪还有大卫·奥伊斯特拉赫他们来合作的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的版本。那乐队呢是费城管弦乐团。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回到这里来聆听在乐队当中很多管乐器，有铜管有木管，他们的单独的演奏的片段。我是王卓，永恒的魅力串烧时间，一会儿回来。

但在播出的节目中，编曲一栏却不见张艺兴的名字。对此，他本人公开发微博维权。随后，偶像练习生节目组在微博发布致歉信，并表示是因为工作人员的疏忽导致出现信息错误，会尽快更新正确版本进行替换。王俊凯2018年的首发单曲《我在诛仙逍遥剑》刚面世就引得粉丝们疯狂打 call， 在24小时内荣登各大音乐榜单前10位。这首歌是由方文山填词、吴梦琪谱曲的大家之作，曲风中融入了非常多的中国武侠元素，这让歌曲唯美中又增添了几分仙侠气息。rap 和副歌部分的全新演唱，让人感受到游戏里那些我们向往的一丝仙侠味儿。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第二时段，欢迎你回来，我是王卓。在上半时段最后的说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听到的这一段串烧是来自于交响乐团当中的不同的乐器，尤其是管乐组的。那耳边就是木管组的长笛，一会儿还会有单簧管，还会有大管，还会有小号。他们单独呢非常著名的曲目就是这一段串烧要送给你的。那耳边听到的是蒙蒂的查尔达什舞曲，这是一个长笛版。 Thank you. 在交响乐队当中的管乐组不同乐器的这样的串烧，就是此刻大家来听到的。那耳边的这一段呢，是由我们都熟悉的啊，有着很低沉色彩的大管来演奏的，这也是来自于埃尔加他的大管协奏曲。那下面要听到的这样的一段呢，是来自于小号哦，这也是进入了铜管组。著名的海顿的小号协奏曲的快板乐章，